边个懒音话？ 阿一哥又有懒音， 佢话阿人有懒音， 阿人有懒音，跟住又戴咗我个 headphone， 真离晒谱啊！真系， 真系好啊！ 阿一哥头先个说法系咁样嘅， 好中意呢一种咧，即系扮前辈广播到前辈嗰啲声， 啲后生仔女。 阿一哥系咁讲嘅，连我都听到佢有懒音啊！ 我啊听唔到你有懒音啊！ 而家听阿一哥讲嘢听唔到啦，惯咗啦，因为。 好啊，开始今晚嘅所有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礼勤，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一个系咪好嘢？一个系到你啦， 嗰个一礼咁快就已经即刻插落去啊， 一个好多好嘢噶，佢有啲嘢我哋做唔到噶，你讲啊， 系话说啦，小弟啊，早几日咧就去出席一个会议啦， 系 啦，咁啊个会议都有翻啲身份地位嘅， 我知啊，我做唔到啦， 系就系 梁礼勤都冇得做啦， 系咩会议啊？ 就系小弟屋苑嘅业主立案法团嘅 业主大会。法团啊，顾名思义啊， 系 业主先做得噶，所以话一个真系今时唔同往日嚟 啦，系啦。咁啊，旧年其实都去过一次嘅， 我旧年都已经去过添， 系啦。 咁啊，我哋呢啲捞咗几廿年嘅都系翻屋企吧。 我从来都冇做过业主啦，系咪？我真系冇去过， 都要去嘅。即系我老婆都话，其实系咪唔使去啊？即系都系开一啲循例嘅会议啊，都系成。我话唔系啊，今次个议题紧要啊，今次个议题 系， 今次个议题 系。 加管理費啊， 係 啊，咁我話你都要去下，知道即係投票之外，你都要知道我究竟加幾多 percent， 同埋加嚟係為啲乜啊，成啊咁樣。咁啊喺其中一個北角附近嘅一個叫做會堂嗰度就舉辦嘅， 犀利啊， 咁勁啊！ 哦，即係喺個會堂度搞 嘅，喺個會堂嘅，係啦。咁啊， 有幾多人出席啊？ 有冇官啊？ 嗱，我記得。旧年系多啲嘅，都挨成百几人嘅。 哇， 系啦，今年就好似少啲，我估可能关呢个天雨关系，因为咁啱礼拜六就落紧大雨， 系 咁啊，所以变翻70-80人左右啦，都有嘅。咁啊，当然有业主立案法团嘅人啦，有管理处嘅一啲职员啦，咁啊一班嘅业主就喺度讨论一啲同管理费嘅一啲唔同嘅问题啦。咁当然小弟去嘅目的其实主要系提早知道一个叫做加几多 percent 嘅一个管理费 啦。有冇得 objection 噶？唔得，我唔应，我唔 OK 啊咁。 你可以间啦， 你可以 游水， 你可以拣加管理费咯，即系加10蚊定加20蚊定加30蚊咯。 哦，即系有得投票嘅， 系有投票嘅，系啦，就系主要系做呢样嘅。 有冇得唔加嘅？有冇其中一个 option 系唔加咁样？ 哇！真系冇嗱，喺会上面有人问呢个问题啊，因为小弟嘅眼中咧，即系当然，因为其实管理处职员好好嘅，一早已经张贴晒成个嘅会议流程啊， 张贴啊，真系用得好， 系啦，即系嗰啲 agenda 喺个大厦， 诶 ，agenda 呢个名好耐冇听过， 系啊， 议程 有冇人 take minutes 噶？ 应该有，我真系唔知，系啦，咁啊嗱，咁佢就 有冇录影啊？ 录影就冇录影，系啦，但系就有嗰啲监票啊，亦都需要根据啲守则，就系要宣布哦，而家几多 percent 啊，同埋而家 咁严肃噶吓， 同埋会讲埋嗱，而家就正式开始投票，咁样有要做埋呢啲嘅步骤嘅， 系 咁始终佢都有一个 即系个宪章噶嘛， 系法定机构咁样啦，系咪叫法定即系一个 团体 啦，系啦，咁理解啦，咁然后就因为我去嘅心态就真系纯粹知道加几多，同埋得个知字咁样啦，咁啊了解下叫参与。咁样啦，咁喺我眼中，因为佢个选择就系、是、加10蚊、加20蚊、加30蚊咁计啦，咁都系加硬噶啦，其实咁纯粹系咁啊，睇下大家咩什么为玩法啊，同埋叫做参与下件事啦，咁同埋喺我立场觉得，你都一定加噶啦，咁都系。10蚊20蚊嘅事啦，咁理解啦，就唔讲实际嘅银码啦，咁冇太在意，但原来咧喺现场有好多嘅朋友咧，真系会问好清楚，哦，究竟加完之后佢用途系几多啦？即系有几多 percent 系拨去管理处嘅人工升幅，几多 percent 系拨去呢个嘅 垃圾费咁啊？ 垃圾费几多 percent 系去呢个嘅大厦维修？系啦，原来大厦维修，原来而家手上面有几多个工程？哦，有个走火通道要做，有个斜坡维修要做，有个食水喉嘅喉管要做。咁究竟呢几样嘢有边啲系急，边啲唔急？然后背后仲话，哦，因为呢个咧就因为已经有屋宇署嘅唔知咩条例，所以要即刻尽快做。咁呢个就要几多 percent 内几多日内要处理晒？原来佢哋有晒所有资料喺手去开呢个会嘅，即系当然我目测啊，有啲朋友仔都系 去瞓下觉啊， 系啦，有啲朋友仔都系喺嗰度 手机 玩下 Candy Crush 好似我咁样，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真系好认真咁举啊， 即係舉手發問啊，問清楚成個嘅流程啊，問曬所有嘢。 我想問與會嘅人咧，係咪年紀大嘅比較多啊？ 始終我嗰個叫舊區啦，咁所以大部分都係目測50歲以上嘅。 有幾可有啲30歲嘅人做到業主 㗎？都有嘅， 有。 我唔係瞄咗啲腳好耐㗎啦。 有。 等住寫㗎啦。 一哥有係啦，唔係咁有啲業主其實係屋企人幫佢交個首期，然之後自己供嗰啲都係叫業主啊。 我亦都唔排除一哥係呢一個。 朋友俾面啦，父母俾面啦都系。 我哋边有呢啲资格？ 一哥可能唔使供楼添咧，你鬼知咩？系咪先？ 有冇啲咩众生相及到下咁样样咧？ 你发现嗰个大家即系认真起上嚟嘅人，即系会好认真同你斟酌每一个嘅细节嘅。即系例如嗰条嘅走火通道条例，究竟佢咁样做啱唔啱数？咁有咩嘅 support？ 即系背后系根据边条条例？咁。在我眼中啊，我觉得其管理处的职员是做得非常之好的。他已经提早预备好所有的一啲叫做回应，应该怎样回应。即例如我这条条例就是基于哪条片条的条例。如果我们在这个屋苑里面在30日内不作出任何回应的话，我们屋苑就会面临什么问题，然后这些问题会衍生什么法律责任。他是很清楚地解释给我们一班的业主听的。 是。 那令到即当然大家即其中一个目的都是要知道交加多少的管理费啦。但是 最重要是这个。 是啦。那当然他们都有问清楚，哦，即系而家成个管理处或者成个屋苑嘅一啲设施啊，成究竟仲可以用几多年啊？维修嗰啲嘢啊，咁亦都有啲好，你觉得系会好，你唔会谂到嘅问题，即系例如A 座要做维修嘅，咁我 B 座业主点解要夹钱啊？ 嗯， 即系会有人问呢啲问题。咁当然管理处嘅职员都话，因为你 B 座做维修嘅时候咧 ，A 座都有份夹钱噶。咁，因为呢个咧就系根据，因为佢全部有根有据嘅，佢唔系话佢噏噶。 通常譬如你当有10栋楼咁样啦，其实10栋楼系都要维修，不过只不过系 边个先后 咁 噶。系啦，即系佢话因为呢个咧其实唔系我话噶，系根据公契咧要咁样做嘅。咁同埋咧，其实我哋除咗跟公契之外咧，亦都会跟埋咧究竟个业权嗰个份数。唔知咩，即系有啲人嘅业权份数系占20，有啲人系占5，有啲人占15。咁我哋会根据呢个比例咧，去再调整个管理费。当然有些少出入，但系咧大致上都系有根有据嘅。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嘢呢个会议亦都唔系我想象中，系唔系我想象中。斋去玩， 举手咁样嗰啲就算啦。 系啦，柠檬茶饮下，有冇西饼食啊？ 系冇啊。 哎呀，争嗰啲啊。 系啦，但系我觉得话都长到知识，因为佢真系讲到好多嘅屋宇署同埋防火嘅条例，我哋要做啲咩工程啊、剩啊，同埋成个佢哋管理处日常嘅工材咩，佢会交代清楚晒咁。 系啊。嗱，一哥讲呢样嘢，真系令我谂起啊，真系人生啊，即系咧细个当我哋听到个开会两个字啊。我嗱應該咁講，即係我覺得開會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覺得係一個成長同埋成熟嘅一個象徵嚟嘅，就等於得到呢個兒童身份證啊，或者得到一張公共圖書證，即係同阿媽講，我今日晏啲翻嚟，我要開會。你覺得件事好型嘅咩？ 同埋喺學校都係，我好記得咧。 要開會啊！ 因為 Form One 開始就有班會 呢樣 嘢 噶嘛。 咁我好記得有一個畫面嘅，就係咧即係你知咧，每一班咧總會有啲同學仔咧，可能係中意玩啊，成日賭蛋啊咁樣嗰啲啦。咁但係自從咧出現咗一個叫班會選咗之後咧，咁某一啲賭蛋嘅有一位賭蛋嘅男同學咧，佢哋唔知被賦予一個乜嘢嘅職位咧。但系我哋身边所有我哋自己 friend 嗰啲咧就冇参与嘅，咁跟住我好记得咧有一下咧就系我哋想入去班房，然后佢突然间开门， 开紧会啊， 唔系等我开埋个会先啦，跟住闩门，我净系记得呢个画面，喂唔使咁认真系嘛，就系咁样咯，突然之间唔同咗， 即系去到通常中学开始就有呢啲咩班会啊、学生会啊、班长会啊、风纪会啊，咁。以前咧，即最初咧，就會好似好唔認真地去做嘅，即你知有好多嗰啲名銜噶嘛，班會主席、副主席，跟住有一個康樂，有一個師傅、財務或者師傅啦，或者有一個秘書咁樣樣啦，其實大家唔知道做乜噶嘛，嗰啲副主席啊，咁但係咧。其实老实讲咧，我觉得呢个都系成长咧，好必须要学习嘅阶段嚟嘅。譬如我记得唔知我头一两年，我唔知系做班会嗰啲，即系秘书定系康乐咁样样啦。咁再咗，求其安个名衔嘅，大家围围围啊。咁但系其实咧，因为老师就会开始来监督啦。喂，你作为秘书咧，你就有责任咧，上一次个会讲乜啦？你出会议记录噶， 系 啦，咁或者好似头先阿一哥讲，今次个会议有 agenda 噶嘛，要有个会议嘅议程倾啲乜？咩人舉手投票啊？或者大家有咩反對？同埋咧，要一定喺個會度咧，就要講明下次開會日期係幾時。咁跟住上下一次嘅會咧， 就要通过上一次嘅会议记录， 系 有呢啲嘢做 嘅。但系咪 regular 地开咧？因为我从来都冇参与，所以我唔知道系咪。是咪即系譬如一个月开一次，定系其实最初咧就一定系嗰把火，系啦，嗰把火其实最初系燃烧得好强烈噶嘛，所以第一次咧就一定大家都登行晒自己嘅，咁但系咧慢慢久而久之咧，你就会荒废咗噶啦嘛个会， 因为通常入边咧就有一啲利益嘅集团啦，即系譬如咧有班梗有一班围威喂嘅人咧，佢哋自己就唔知点样自告奋勇就好，就选咗入去，咁其实咧。可能其實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嚟嘅，個班會入面可能有八個崗位咧，其中有六七個都係嗰夥人嘅， 我 以為有六七個都係唔做嘢添， 冇錯， 都係唔做嘢， 都係唔做嘢㗎。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唔知咧要一年咧收$30班會會費嘅。 咁佢、去到最尾就係聖誕聯歡會嘅時候買嘢食啊嘛， 買一次過去搞一個宵夜食啊，我哋。用晒佢咯， 系 啊，都系自肥咯，攞去。 啊，当然系啦。 又唔好咁讲。 唔系其他同学都可以参与嘅，不过你参唔参与系你嘅事啦。 系啦，因为我记得小弟最早参与呢啲叫开会嘅活动，系以一个叫财政嘅，即系我嗰个年代叫财政嘅身份啦。因为细个恃住自己觉得，数学有翻咁上下，一定要揽翻一啲职权嚟做，就揽啲财政嚟做啦。咁我本身以为都系收下钱啊。计下钱啊，咁样啦， 都系啲加减数啦。 系啦，但原来系好复杂嘅，因为咧 要用 Excel 系嘛， 未去到 Excel 嘅，会有本咧要买一本红黑色嘅嗰本 硬 皮簿， 系啊，一定系嗰本啊数簿。 系啦，咁然后你要 mark 低入账 出账 系啦，几多号，然后要 mark 低个单嘅 number， 然后几多钱，然后要嗰个人签名，要做晒呢、這个每个月要做一次嗰个叫咩啊？ 财务报告 balance sheet 啊， 系 啊，要做一个咁样嘅嘢。咁因为我记得细个系唔识嘅，所以咧学校即系嗰时中学嗰间学校咧，系特登为咗所有一年级嘅班会财政咧，系开咗一个即系放学后嘅速成班，就系、是、教大家做一个咁嘅出账入账簿咁样喺入边咯。 俾边个睇啊？ 冇俾边个睇啊？你要交俾班主任或者你最尾都有，你要有 record 喺度咯。即系究竟你收咗个会费，一开始每个同学收晒会费，原来每人$40，咁即系40个人嗰度收咗$1,600啊。咁呢$1,600几时会用咧？ 但系摆喺边个度啊？ 嗰个财务要 keep 住噶， 唔系$1,600系摆喺呢个嘅学校嘅管理处。 系啊，因为冇理由嗰个人自己立住噶嘛。 咦，我哋嗰 阵 时系钱袋住， 唔 系有个箱噶。 因为如果嗰个人立住咗，假如佢真系遇上贼仔咁样，咪偷晒啲钱咯。 系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就要学识。 偶然会听到呢啲丑闻㗎喎，嗱我哋嗰个年，即係话譬如夹带私徒啊，佢攞咗去买条二穿衫啊，跟住搵个理由话俾人即係即 隔篱 班 就睇下 咗 啊，话 唔见咗班会会费唔见咗呢个题目啊，偶然喺学校嗰度会出现㗎。 咁会点样呢？ 唔记得啦，我哋嗰个年代真係冇咁 systematic。 我有佢啦，咁 我嗰个年代就係你 mark 低咗$1,600，你交咗去学校嘅书记，佢会帮你开一个你嗰班嘅户口喺学校嘅。咁、然后咧。例如我刘伟恒同学咧就帮学校嘅壁报板买咗嗰啲卡纸，买咗$30，咁佢有张单咧就俾财政，财政就要核实，然后就写一张 claim form， 咁嗰张 claim form 咧就写用途啦、几多钱啦、日期啦，咁我就要经手人就要签个名，然后就拎去俾学校嘅会计部， 系啦， 其实 系啊，监察俾张纸你，头先我哋咪签完咯。 咁然后就交俾学校嘅财政部， 就出数， 就出数俾翻个同学，同学攞咗钱之后又要喺个 mark 翻，咁我就喺翻我自己嗰本簿仔度 mark。 所以学到几多嘢啊？ 系学到好多嘢嘅，仲学到系原来都系吃力不讨好嘅。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其实咧喺呢啲咁样嘅过程里面学到嘅系一种责任感啊。 系 呢个先系最恒久嘅一个袋咗落袋嘅。 我反而学会咗思想受受， 唔系思想受受固之。唔系呢个咧，就系因为学校系社会嘅缩影啊嘛，咁所以你啲思想受受，你惯咗咯，你出到嚟社会，你见到啲人思想受受，你咪唔觉有问题咯。 但系人大咗会开始觉得，即系呢啲叫做义务工作啦，我称之为，其实系有啲即系吃力不讨好啦，啱啱用个字眼， 其实系嘅， 系啦，即系讲得难听啲就系嘥时间啦，嘥心机啦，系咪先？咁所以去到后屘系会觉得，唔好搞我啦，唔好做，去到。高年级嘅时候咧，选班会系冇人举手噶嘛？ 系， 我记得有一年咧，系大家选呢个班长嘅时候，系冇人想做嘅。 系啊， 以前小学嘅状态， 冲晒出去。 小学系会觉得，我一定要做，我帮老师咁，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嘅心噶嘛。 咁跟住之后，我哋成班男仔就玩一个游戏咯。嗱、 啊， 大家不记名投票。然后咧就睇下边个 推桥又出去 啦，就最尾怼咗边个人出去咁样。咁当然咧同 同期咧会有一两个即系叫做品格优异嘅同学仔都系想做嘅，咁结果咧就变成好学生同坏，即系唔好话坏学生，即系调皮学生之间嘅争斗啦。究竟可以拱咗一个好嘅班长出嚟咧，定系拱咗一个即系唔想做嘅班长出嚟？ 你去到呢啲位咧，就开始有另一种嘅盘算啦。就譬如有两伙人啦，即系一班入边咧，即系社会嘅缩影，梗系有一班就好读书， 系 品学兼优，又系亲老师嘅， 系 另一班咧就系游离分子，唔读书，中意玩。但系体育运动好叻，咁呢一班咧，嗱，如果你发现咧，俾嗰班啊，我哋俗称啊，宦官党啊，去霸住个位嘅话咧，佢觉得，咦，会影响到我哋呢一班啊，即系文武派嘅利益， 忠臣影响到忠臣， 系啊，忠臣嘅利益。 但系其实宦官都觉得你哋系宦官嚟 嘅，我哋唔系，我哋系嗰啲 exile， 即系嗰啲叫咩叛徒，系啦，叛徒派。咁啊，嗰啲呢啲咁嘅人咧。我哋又覺得，咦唔係喎？如果長期俾宦官黨東廠西廠霸住個位，我哋冇啖好食，因為要交會費嘛。 哦，係。 咁我哋就唯有咧，就要開始要搶，開始有競爭咯。啊，其實好社會嘅縮影。 係。所以我記得我有一年就係俾人咁樣推咗出嚟做班長咯。即係大家不記名投票下嚇。点解我变咗做班长噶？原来就系俾人拱咗出嚟做咁样嘅，咁所以都做过班长。咁另外有做过学生会咯，好似有提我系做功能组别嘅。 你讲大学啊？ 咦，你做功能组别？ 中学嘅学生会咯。 你系咪功能组别咁劲？ 俾人废咗 啦。因为系 有冇行政会议噶？ 必然入选，因为我系必然入选嘅。 哦，系啊。 因为我系呢个嘅社长嚟噶嘛。 哦。 咁社长就系必然入选学生会嘅成员之一咯，同民选嗰班系另外一回事嚟嘅。系啦。咁我就。入到去就系成班就喺入边就系开始懂得点样用佢嘅利益去做一啲自己有兴趣嘅事情，例如嗱，即嗱又冇犯规嘅，即系例如原来每年学校会俾2000蚊你添置学生会嘅器材啦。啊， 买个足球先， 成班都中意踢波喎，咁啱啲波好似都残残地咯，啊，要买波啦，咁就全部买晒足球、篮球， 或者要买波啦，我买条2000衫， 今晚买大咁样，或者哎呀，我哋而家呢个咩社嗰度争部 PS9，系咪应该买翻翻嚟打机联谊下咧？ 系啦，同埋会学生会有优先使用学生会室嘅权利咁样咯，系、 哎、 有呢啲噶，即系康乐企，我哋要开会啦，唔借啦，咁就自己匿埋喺房入边就打康乐企咁样咯。 嗱，所以呢一种咪就系社会嘅缩影咯， 系 啊，即系。呢个开会咧，其实仲有好多嘢想讲嘅。 系，我记得嗰阵时中学系要写呢个嘅学呢个中文，其中一个就要学点样写呢个会议记录咯。系啊， 要点写啊？ 唔记得啦。 有咩？咪头先讲咯，有 agenda 啊，咩议决啊，有啲咁嘅嘢嘅。嗱，呢啲真系学生年代。我今日唔够时间讲，我咧听日我哋可以同阿老口讲啊，喺公司开会先好。 哦，即系对面界年代， 对面界开会精彩 啊！好正嘅真系。 哇，谂起都真系，起码讲半集啊！ 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你看我所以回台上，你爱我所以发亮，世界变灰暗或你。若果你还在，再来到战场。如南极有听众，我亦来唱。祈求做到80岁，你亦来拍掌，为再聚首拍掌。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It's a beautiful day。 信息变天气，曾美好转眼又化灰远飞。幸好我的你继续打气，曾世间信息。 好，带嚟有阿 Lisa 姐啊，哇！汪明荃嘅新歌啊，作曲嘅系林家谦，填词系歪文啊。 歌名啊，歌名 叫做 Make My Day 啊，系、即系如果揾到阿姐上嚟做访问好咯。 爷爷，你咁扫下扫下个心口喎、突然间系啊， 系啊，有啲人话你着件衫嘢一样，梗系录音啊嘛。你真系估得好啱啊，朱强， 法眼难逃啊， 你真系好叻嘅啫。哎呀，好中意你啊。好，一阵翻嚟咧，翻嚟有杜志志嘅访问啦，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年国庆日假期期间，即是今个月28号到10月7号，入境处预计大约有1,030,000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经入境处和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内地部门协商之后，预计大约有854,000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和入境高峰期都在10月1号星期二，出境人次大约523,000人次，入境人次大约632,000。为了疏导旅客，入境处已经减少前线人员休假，亦都会连同警方、海关和港铁公司在罗湖管制站成立联合指挥中心，以作出相应的部署和措施，并且和深圳边检总站等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以及在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确保过关人流畅顺。香港迪士尼乐园入场门票新票价听日起生效，成人和小童一日门票价格上调 5%-7%， 会员卡价格加幅 3%-13%。四个级别标准门票的价钱上调到介乎669-939元，小童或长者门票价钱介乎499-705元。三款标准会员卡费用介乎1,568-4,998元，小童、学生或长者会员卡价格介乎1,178-3,748元。广东警方今年三月以来采取大规模行动，检获是破获127个利用苹果 FaceTime 实施诈骗的团伙，拉了1,056个疑犯。警方说，因为 FaceTime 通话依托网络，可以躲避通讯运营商监管，而且国内苹果手机用户不常用 FaceTime， 它的通话界面和普通电话类似，接通之后的视频场景具有迷惑性，诈骗分子就是利用这些特点实施虚假侦讯、冒充客服等类型诈骗。广东警方提醒，苹果手机用户需要谨慎接听 FaceTime 通话，如果平时没有使用的需求，可以关闭这项功能，切勿随意接听陌生人的视频请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为乜都计好晒，但息口话变就变，边有得计？香港年金俾你成世都有保证收入。 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享终身加码二重赏，年金拎多啲，保费俾少啲。即打25125000揾香港年金，推广期由即日起至2024年12月31号。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及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为要还原抗美援朝期间抗七年战士爬冰卧雪的真实感，剧集远赴吉林省白山市取景，演员要在严寒的雪地拍摄。饰演五万里的黄子琪就说，拍摄时要着四条裤先够暖。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年代不同，意义不改。 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 重新演绎 Beyond 嘅作品，系因为导演王家卫嘅邀请，编曲演绎有不同，但系萧柏觉得不变嘅系歌曲当中爱与思念嘅力量。 春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 作曲电自王家驹，编曲 Adam Lee， 监制周初神。上榜7个星期，上升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8位 ，Super Moment， 遥望。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佢喺乐坛几十年，参与过嘅歌曲数之不尽。上次系咁意，梗系要嚟多次。手下留情，再度请嚟香港音乐大师，都支持。 咁张信哲咧？ 张信哲又系好劲。 哇，嗰、那个年代嘅张信哲啲歌，嗱、啊、你又监咗好多啦，你又写大部分都系你编添啦，嗰两三年嘅。 系系系。 但系佢系一个台湾歌手啦。好啦，张信哲又点样样咧？嗰几只碟真系好好听啊！ 阿哲就唱歌完全唔使我劳气，唔使我费心思。系啊，真系我哇！咁好聲嘅， 系哦。 喂，大哥冇咩好執㗎喇，你一唱完咗之后真係㗎好快。哇，我諗我同佢真係个零两粒钟就搞掂一首喇。 佢个 key 都唔係人唱㗎喎，成日都我哋个人认为係。 我哋成日都话唔係人唱㗎，因为佢係啊，天花板级数係啊。 而里面有一隻碟呢，有一首歌係我嘅以前写落嘅歌嘅，叫做他有什么 好。他有什么好。 嗯。咁其实呢首歌呢係我嗰时应该讲緊89年嗰阵时。就是、因为同阿华仔间公司啦，识咗个华仔经理人咧，签咗个喺天津嘅有个歌手叫谢津啊。 谢津 嗰阵时就话：喂，阿 Andrew， 你同我搞，帮阿谢津监写字碟。咁我哋嚟香港录嘅都系喺 Q3 录。咁我系唯一写一首歌，就系、是、呢首歌，就叫做歌名唔系叫他有什么，叫做我就要失去了感觉。 嗯， 我就要失去感觉咧，填词咧就系、是、台湾嘅。 何启宏 系系系，其实歌词写得好好，谢津演绎系完全无懈可击，佢完全系哇，佢净唱到佢把声咧，就有少似，我觉得佢亚洲嘅 Christina Aguilera 嚟噶， 哦， 佢又咁劲啊！呢首歌咁后屘，你知咩事啦？佢又咩？佢阿妈搞到佢又神经失常，又跳楼，自尽咗。 嗯， 呢首歌咧个版权咧喺我度嘅， 嗯， 同埋喺亚玲度嘅，咁我就推荐咗喂。听下呢首歌俾阿哲听，哇！阿哲一听咗之后，哇，好正啊！咁啊，录啦，录完咗之后，阿哲话：我想录埋国语，我梗系任无人欢迎啦！哇，呢啲咁嘅死人就话唔得，唔俾得国语，我哋已经有人唱咗咯，咩人唱咗咁点啫？咪第一当 cover 用啫嘛，系都唔放。 嗯， 咁但系因为我有一半嗰个 license 系佢哋嗰边 hold 噶嘛， 嗯， 就算我边 grant 咗咧，嗰边未 grant 都唔得。 哦，咁即系有冇国语到噶？ 冇啊，冇 冇、 哦，所以净系得广东话版本。 就得睇有什么好咯。阿直写嘅， 其实咧第一张帮阿张信哲监制嘅系咪就系、是、 就 系 嗰只紫紫地色 系啦，心情嗰只啦， 系啦， 系啦。咁嗰只系唱广东话噶嘛？ 全部广东话。 点解会谂到叫张信哲唱广东话咧？因为咧，我其实好中意呢张广东碟嘅，因为里面佢个通，你知道佢唱广东话系、有一个特别嘅感觉嘅， 系 好好听。即系我唔知点形容，但系我觉得好。我好中意听啦，总之，但系点解会谂到话要唱广东话咧？ 咪唱片公司话要录广东歌咯。 既然有香港人唱国语歌，又有台湾人唱翻香港歌， 其实唔系就系佢噶，有几个 artist 都系，不过即系唱得最准嘅就系阿哲啫嘛。 同埋系好有一种特别嘅腔调噶，我觉得张信哲 啲好好听 嘅，好听嘅。其实嗰啲今夜唱什么歌啊，嗰啲都全部都系好好听嘅。 自欺已跟你一对是不是，让你亦怀疑彼此有意，渺小的世界只得你我快快乐乐便算起意，无人夜半时不想要知他有什么好，如何跟他要好我看不到，如何每晚尽诉心事听不够，无人夜半时不想要知他有什么好，为何这种角色我演不到，为何与你亦吻之后没有味道，我演不到，为何与你亦吻之后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除了有一些即是已经在乐坛屹立了一段时间的之外，你啲都開始做新人啦。其實梁詠琪都係你做噶嘛，頭嗰兩 又係 EMI 嗰陣時啦，係啦，冇錯冇錯。 佢嗰陣時叫 EEI 年代， 係 咁啊，同阿支持嘅合作點樣咧？初見到呢個高妹走埋嚟， 佢又係好似一個白紙咁樣咯，好似咩嘢都唔係話好識咁樣，真係要靠我哋去點樣 groom 佢啦。咁我就諗啊，你把聲。其实你把声有少少似林志美喎、 哦， 我就揾阿林志美写只歌， 我自己 系啦，就系咁样嚟嘅， 咁 就咁样嚟嘅，系啊， 系 真系中咗， 中咗，系啊，呢首仲系第一首 cut 嘅歌嚟， 冇错， 系啊，一礼即中， 系啊，嗰只碟好好听噶，我好屌， 我 影响 我 心啊， 叫阿沈明大佬，喂，同我一齐睇佢唱歌，大佬， 系啊， 你写噶，你咁你把声你可以教教佢啊嘛，咁我哋一齐睇佢唱咯， 哦，即系阿志美前辈有嚟， 有帮手一齐睇一齐听啊，我哋 系，我唔该知呢首歌咁 林志。 志美 啊， 亦都好，好似后来阿志美有再重新演绎噶，喺佢自己嘅专辑嗰度有再 cover 翻佢自己，因为佢写俾阿支持啦，咁佢又再唱翻啦。咁其实头两只碟我觉得好好听嘅，有啲某年仲夏， 系啊系啊， 同埋好啱佢嗰个年纪同埋佢嘅形象。 里边咧有好多歌咧，就系大飞啊，你知唔知边个大飞啊？ 即系打鼓大飞 David 吓， 系佢而家走咗啦吓。佢嗰时佢哋有对 band 嘅，有大飞啦，有叫丸仔啦，弹吉他嘅。我就揾咗阿院长，我话喂，你哋 band 整几首 band 歌嚟俾阿 Gigi 啦。我觉得如果啲 band 衫即系比较年轻啲嘅，即系我唔想，因为其实我自己系比较成熟噶嘛。咁我唔想人哋听喂大佬咁后生，你唔好做啲老饼嘢啦。咁我就所以我要揾咗 David 佢哋咧，就即系炮借咗几首歌，佢哋写嘅啲歌全部新写。 哦，咁啊有，所以有啲 band 衫嘅嘢就会喺 我自己嘅碟里 边。系有啲，我觉得好似随心想啊，即系嗰啲歌都系比较 rock 嘅歌，都有啲估唔到嘅。 其实我想哭，为这一出戏，那结果不似预期。但我心明白到这样。 松开双手困住你空间，心里真对不起。让你所想所讲变做我的真理，世界这么美，我却只懂靠着你。为何没意思我都妒忌，为何没意思我偏偏说起，为何是相对这无味，经不起每段往事日后记起，难道必须等爱情远飞， 時間嘅關係咧，我覺得咧，我想開另一條戰線咧，同阿 Andrew 講啦，因為咧歌已經即係太多，我都未能夠講到誒楊彩妮啊、古巨基啊嗰啲，我哋有機會再講。我反而咧開始要講一講咧，因為你搞音樂會啊嘛嚟緊， 嗯， 我哋要講下演唱會啦。 好，嗱好啦， 嗱，因為 其實好多你搞嘅演唱會我都有睇啊，我成日都望住你嘅。 嗱，時間有限，我哋由演唱會開始講啦。好啦 ，Andrew， 你人生第一次做演唱會。我哋而家覺得好神奇，如果大家聽咗之前呢幾日嘅訪問咧，佢已經要一年編一百首歌， 你有乜可能？ 跟住又要唔知錄幾多個音，但你又要走演唱會，仲要 tour 喎，間唔中阿華仔話不如去美加啦，咁樣又去。好啦，幾時開始接觸演唱會咧？ 應該係 關唔關輝哥事㗎？ 有，但應該反而接觸演唱會最先嘅係哦，我記得啦，有一次去台灣。在台灣咁嗰時就幾個就拼盤啲嘢嚟嘅，咁嗰時我唔係 band leader 嚟嘅，我係 keyboard 嚟嘅。咁時有個 band leader 就喂得唔得閒啊，幫手彈啊咁樣，我好啊，去邊啊？去台灣。咁嗰時就有幾個 artist， 我唔知，我真係唔記得咗邊，但我記得係唔係嗰啲一線二線嗰啲嚟，啲二三線嘅。咁嗰次就做過兩個地方，一個好似喺台中同埋台灣、兩個站。之后翻嚟冇几耐咧，跟住就张国荣啦，就系、是、我而家发生 哦，就系跌亲膝头哥嗰、那个系 呢啲咧，之后就好快就去到我做音乐总监啦。 咁几耐啊？经过咗 好快嘅，真系好快。我谂喺一年内冇几耐，我就已经荣升叫做音乐总监啦，就系、是、做刘德华同邝美云。 哦， 系就系、是、嗰个美加嗰、那个。咁跟住后来好多次嘅华哥九十年代嘅演唱会都系、都系你噶啦。 嗱，我首先再讲翻低翻前面咧，有一次就同阿辉哥，辉哥做 band leader， 我就弹琴嘅。 嗯。 我哋就走徐小凤走成个美加， 系 我嗰次好开心，因为同辉哥一齐 走 tour 啊， 几开心， 仲有小凤姐添， 系啊，仲有小凤姐添， 小凤姐好唔好玩噶？ 好玩噶， 好玩噶， 好玩。 佢系由走廊啊、酒楼啊、海城啊，一路就唱到 经历咗好多年 馆噶嘛，所以应该佢任何场地都难到佢噶啦， 系啊， 哎呀，我系好想 吓，好有经验啊，讲嘢好成，好劲， 好笑噶，同埋好风趣噶， 系咩场合佢都唔怕噶，压佢一定压得住场啊，好劲啊，佢真系。 咁啊，嗰次就系第一叫做第一次同阿辉哥走浮， 走美加。其实我哋一听到呢个消息已经好兴奋，因为佢可以去美加， 嗯， 咁我哋就第一站就系 New York， 喺 New York 住。我最记得咧，呢个真系我到而家不生难忘。我系入咗酒店。都唔知道系咩酒店，唔知道自己系咩，拉开个窗帘布一望，原来我就喺姊妹大厦 World Trade Center， 哎呀， 嗰间 Vista Hotel 即系 Hilton 嘅 subsidiary 嚟嘅，咁而家 系冇咗啦， 咁你话几有历史？同埋嗰时好癫，我细细个已经知道，哇呢个两个 building 咁靓， 个大楼吓， 我已经成日话哇。有一日去到，我点知我依家唔知就住喺嗰度，我哋喺 New York， 你知唔知我哋边个 venue 咗啊？系 Madison Square Garden， 哇！ 你知唔知系冇可能有亚洲嘅嗰阵时啊，1980几年亚洲人可以喺 Madison Square Garden 开演唱会，讲笑啊！唔好话亚洲啊，就算即系啲美国人啊，都要有翻咁上下先可以喺嗰度做。我哋徐小凤啊，几劲啊！ 咁你喺 Madison Square 嗰个 hall 入面弹琴，有咩 feel 咧？有咩 feel 咧？ 我净觉得好自豪啊！ 啲声系咪特别靓噶？ 咁我就唔知啊，但系我 起码有个历史喺度先啦， 有历史喺度。我哋喺 Madison Square Garden 做过嘢， 诶、欸，有冇相啊？炒翻啦， 有啊，我哋有啲喺后台影嗰啲相。 哎呀， 系啊，可以俾你。 我入都未入过啊，唔好话弹啊。不过我想即系我 feel 到你作为一个音乐人，如果能够走上一个国际级嘅舞台嗰度， 嗯， 去弹奏。 跟住你台下仲有无数嘅观众，其实真系一件好荣幸嘅事嚟嘅。 但系嗰阵时真系好多观众嚟睇，因为小凤姐系美尘嚟过美嘉，或者好耐以前，但系即系做到咁一个 full production， 又辉哥，我哋好多乐队上嚟，我哋中乐都有成四五件， 系 又中又西又和音，哇和音就六个， 哦， 好劲啊！那个人数好犀利， 哇呢啲真都真系可一不可再的。 真系我一班我做，嗰次个 tour 系走咗个几月嘅，即系我哋，因为我哋每一个城市啊，都唔系净系做一两场啊，系做四唔知三场以上嘅。 系 喺加拿大都好似做五场啊，几劲啊！ 哦， 喺温哥华、多伦多而家冇啦，而家温哥华唔会再有人去可以喺温哥华开演唱会，就可以做咁多场。 系你问我都觉得惊讶啦，即系。喺温哥华开四五场，啊、我都好似冇听过，三藩市冇开过四场演唱会啦。 今天的故事由谁开始，也有苦痛事。一生的意义会更清楚，到了失去时，沉默变成了。变成了苦苦相思，手中的戒指，窗边的雨丝，浮沉上以前最甜美的事，坚守的弱势，信有天知，永远不怕迟，痴心的寄望会有一天，你说去不是缘尽了还天，苦苦相依，痛恨亦如是，妒忌亦如是，完全是爱情到来太轻易，辨识感情谁人留得住，再等痴情回流殊不易，太多凄凄楚楚的 几年之前啦，咁然后你好快就荣升咗成为呢个音乐总监啦。好啦，咁系咪第一个就系华哥啊？ 系啊， 就系做华哥。好啦，我哋之前嗰几日有讲过，你作为一个 orchestra 嘅指挥，咁我知道你有咩谂法。好啦，作为一个音乐演唱会音乐总监，大约要做啲乜嘢？你又点样去策划咧？ 最紧要你管好嗰班乐队咯，同埋你卖，即系你拣人要拣得啱。即系因为有时咧，除咗玩音乐咧。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佢哋嘅人格，即系个人品得唔得？有啲人可能好系弹得好叻啊，但系嗰啲个人格好衰啊，即系同人哋又唔合作啊。 哦， 你明唔明啊？即系迟到啊，又乜乜物物啊，又所以其实拣人咧系弹得好系紧要嘅，但系个人品好紧要。 嗯， 佢系唔系可以合作一齐工作嗰啲人咧？有啲系弹得好叻，但系好臭，即系好麻烦。呢个责任就系嘅音乐总监要。是咩啦？ 啊，我哋比较少听到呢样嘢。平时我谂啊，你点样 print run down 啊？点样令到 run down 嗰啲湿嗰啲就唔需要我哋去谂嘅。有时通常 producer 去谂嘅，嗰个 show 嘅 producer 去谂。咁我哋会俾意见，但系嗰个最初成个稿系去谂先嘅。 然后你就编啦，开始 Angel 又编咗个 melody。 通常嚟讲咧，呢啲歌都系玩翻原装嘅啫，系有啲歌可能有几首歌佢哋想串烧嘅，咁咪同佢执咯。 咁好啦，咁一个音乐总监喺个 show run 紧嘅时候，其实佢最需要处理嘅系咩咧？ 处理最大就系你歌与歌之间嘅衔接啦。咁同埋有啲咩突发嘢，你反即系快唔快嘅反应，即系包括譬如如果歌声入错咗、迟咗，你系咪等佢死先？你同佢撞咗，成只歌就衰到尾噶咯。但你唔就佢就衰到尾啦。你要就佢咯，即系譬如佢真系入早咗半拍一拍，我哋要好快咁样就 执翻， 完全啲观众系唔知嘅， 就翻个歌手啦，系。 你点样 call 啲手足，定系打个眼神佢哋就知嘅咧？系默契，其实系默契嚟嘅。 因为应该全场所有人都知道个歌手入早咗噶嘛。 即系你冇嗌咪喎，喂慢咗慢咗，嗱留一留咁样噶嘛。 我做咁多年，不嬲都我谂我系第一个咧，要嗰啲叫做 headset 因为个跟住而家个都跟我啦。 即系你用嘅， 我系第一个先嘅。 你用 系啊，因为我一定要 wireless 啊。 哦， 全部 wireless。 咁你个 headset 系讲嘢俾边个听？讲嘢俾歌手听定系 band 听啊？ 净系 band 嘅啫。 哦， 因为我讲粗口都冇人知啊嘛。 哦，系，影响到你情绪啊，唱歌嗰阵。 因为你要同佢哋去 沟通 沟通。 系啊，喂喂，反吧，喂反咗啊，睇住啊，咁样咁咯。 哦。 一讲点佢大家都醒， 反咗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反版咯，即系歌声反咗啊！咁我一讲反咗，咁咪大家醒噶啦。 哦， 同埋咧，仲有一个位都得意嘅，因为咧，你知道咧，有阵时啲歌手咧就跳舞啦，跳下跳下，突然之间咧就可能系喺个升降台下低咧就落咗个台底，其实换衫嘅。咁你哋要继续弹噶嘛？可能咧你要弹一段咧，咁等佢换完衫咧就好靓咁升翻上嚟，咁咧就再唱另外一首歌，好啦。万一换衫出错耐咗，咁点算呢？ 哦，咁佢哋会喺个耳筒同我讲噶啦。 Angel 拖啊拖啊 拖拖，即系好似你哋拍嘢咁样。 系啦，拖拉啦。 呢啲时候发生噶啦嘛？ 系咪经常出现噶？ 唔系经常，唔系经常，都少嘅，都冇乜难度啊！我觉得我哋冇再玩长少少咯。 系。 在雨中，雨点交响中。着欢欣背着风，忘掉了沾湿的脸容，忘掉了你我过往相思之痛，还忘掉了那天再相逢，让我无尽甜蜜美梦中。湿的衣衫投于风中，让这火一般的湿吻变雨里的天虹，还为了步踏长路中欣赏我们的观众，在雨中雨点跟身躯舞动，一扫而空，留住这欢喜的泪容，留住这雨里你我身躯触碰，重逢旧梦，似水与交融，莫再让这事一再落空。衣衫投于风中。 首 Sir 佢作曲填词监制编曲嘅作品嚟，啊唔系填词唔系佢啊，作曲同埋监制编曲都系佢嘅。 哇，好耐冇听呢首歌，好好听啊！ 李克勤嘅《雨中街头剧》啊。咁啊，我哋头先讲到小凤姐，我哋都拖拖光。小凤姐上过嚟手下留情噶。 系啊，又系要讲一句手下留情啊！由星期六啊一赞赞大变成星期一至五啊，小凤姐系啊 第一个嘉宾啊， 开光嘉宾嚟。 佢仲同我录咗佢讲呢啲添啊！ 系啊，你记得啊，好嘢啊！ 系咁，当然希望有机会再揾阿小凤姐上嚟倾啦吓，再翻嚟继续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the wor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那个 vowel 是一个广东话是没有的一个短的 vowel， 而呢它是不嘟嘴的。Okay? 嘟嘴呢我们是呜，我们是没呜，我们是短的那么呢 good。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所以呢就是 good. 还有什么字有这个发音呢 ?L-O-O-K, look. 听一次 look, look, look, look. 听下去呢跟广东话车辘的辘是很不同的。譬如 I'm looking at you, I'm looking at you, he's looking at you, looking, looking, looking, look. 如果用广东话的响音呢就变成 he's looking at you, looking, look, look, look.look 是不同的，我要翻上次 good 那个 vowel， 是听住呜，但是不嘟嘴变成短的，跟住加个 L 在前面 look, look, look， 加个 K 在后面 look, look, look， that is how you pronounce the word look, L-O-O-K, look, C-O-O-K 一样 cook, cook, cook, cook， 就跟我们广东话的曲，譬如我们讲曲解一些人嘅说话，曲解个曲咧系唔同嘅，我哋系 cook cook cook， so a good and then look and then cook， 今日讲到呢头，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杜志志 Andrew。 纷飞小雨中跟你再相逢，在脑内又再现拥有过的梦，此刻装作出我一切也松容，其实眼眸里早已有点红，共你在风中再度相拥，过去与你情浓如美梦，共你在风中，愿再度相拥。你却冷冷说句好吗，叫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此心一留，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我心里洒满你温柔，暗暗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哦哦、今天跟你分手，他朝不再拥有。 最难嘅咩？或者有冇遇过啲嗱咁多演唱会 live show， 梗有啲哈碌嘢嘅 Angel。 嗱，如果一般嚟讲咧。如果是即係做一個 artist 嗰啲即係嗰啲 solo concert 咧，因為我哋一早已經係跑曬，同埋走咁多次，都冇乜冇咩難到我哋嘅、 嗯。 最難做邊啲咧？嗰啲突然間有啲咩頒獎禮啊嗰啲啊。 哦，即係嗰啲時間嗰啲。 係啊，嗰啲譬如我試過做一次，你隔離台啊雙台，哇！俾佢初初同我講話， sorry， 唔紧要 ，OK 啊，我唔会剪嘅。 初初同我讲话呢句讲完你就起啦，跟住讲嗰句唔系嗰句嘢嚟嘅，跟住我咪。 咁起唔好啊？ 跟住先至斩灯，我你玩我咩，大佬？你又话嗰句嘢，我咪等嗰句嘢啦。咁跟住突然间去爆肚，整第二句，咁你 expect 我即刻起，系咪？唔关我咩事啫，系咪？即系我好讨厌呢啲真系。 咁、那个斩灯系咩嚟噶？ 起歌咪就起歌咯。 哦， 你燥唔燥噶？ 燥噶。 呢位就会燥啦。 头先而家讲嘅有少少燥地， 燥啊燥啊燥。 你系会点噶？ 我唔客气噶，即系我可以好大声同你讲嘢咯，即系好大声，有时爆下粗啊咁样咯。 系而家唔会噶啦嘛， 都 少啲啊， 唔系睇下啲人咯，睇下啲人咧，即系有啲人系，不过而家啲人都有少少避忌我嘅，即系知道我脾气唔系话即系林劈劈嗰啲啦。 歌手咧都惊你噶嘛？ 其实惊。 哎呀，我哋算好好啦，今日同你可以倾咁耐。诶，仲有咧，有啲咩嘅哈碌嘢咧？如果你印象当中开演唱会， 如果哈碌嘅，当然系我最初做啦。即系我有一次就系恩尼澳门演唱会，咁嗰阵时我唔系我做音乐总监嘅，系阿陆瑶叔，以前帮阿辉哥嘅陆瑶。 系知道。 咁嗰次咧，陆瑶叔因为 TVB 有啲事咧，第二场咧就做唔到，一定要翻 TVB 啊。咁陆瑶叔就话：，喂，咁 Andrew 你做啦，你得噶啦，你得噶啦，我信你 ，OK 噶。咁其实我成个 show 都冇事嘅， 系 好 smooth， 但系去到就系 encore 位换衫嗰啲，阿 Peter 陈又唔好同我讲话换完衫几时可以停，佢冇俾好清晰话几时嗰、那个即系、就 是、个音乐要停，系系系， 咁我咪一直咁 loop 住 chaser 啦，点知原来佢嗰边就系得咗嘅， 系， 佢冇比较清晰话咁， 又冇人俾 Q 你话 OK 啦咁样， 你如果你知道我又唔系话真系啱啊，我都系帮下手嘅，你咪搵个 FM 过嚟，系咪好好 热？系。 喂，佢唔理，跟住搞到好啦。我点解佢喂换衫换咁耐嘅？ 系， 大佬你唔通知我，咪唔停咯。咁直到先见到好似好远，见到阿欣嚟，喂停，搞掂啦。 要嘅亲自出马。 我心谂，唉，呢人你又话我冇经验，喂大佬，咁我都系啱啱接手。 系。 如果我有经验，我唔使而家俾你话啦嘛。 咁阿欣妮姐姐有冇唔开心啊？咁样噶？ 乜冇？我同欣妮而家好熟噶。 哦，吓。 系咩？佢有冇同你讲下啲 闹完交就揽头揽颈噶啦？ 有冇同你讲下啲乐坛嗰啲不良风气嗰啲嘢？ 大把。大把， 哎呀，呢啲人白， 佢都系不吐不快嘅，好直接嘅。 系。 怎可以令你？唱片快将破完，怎可以令你心酸？愿某故事动断的一早说完，光阴已用完，如留下坐着望着更加厌倦，相拥已没。但你竟不肯兜圈，便拒绝。原来是你太重要，颠倒了我曲线，要占据一切才失恋。原来是我过分了，冲扰你每一面。其实是我太孤独，太无聊。 咁啊 ，Andrew， 你除咗做好多次嘅华哥嘅演唱会之外，另一个亦都同你合作好多次就 系、啊， 因为我哋呢个访问未提过学友噶，嗱，记得上一次访问咧，我记得 Andrew 就话有一日咧就唔知道有个人嚟填， 系啦、啊， 叫张学友新人嚟嘅，诶咩、歌嚟噶？啊，玉置浩二《月半弯》就编咗啦。好啦，咁啊同学友咁多嘅合作，由编曲又好啦，到咁多演唱会啊，学友光年啊等等，同学友嘅合作又系点样样嘅咧？ 学友最合作即系叫做一齐演出咧。就是应该由雪狼湖讲起。 哦是。 国语版。 国语版。 咁之前呢即係我就做编曲嘅身份啫，唱歌嘅都系欧丁要睇㗎嘛。 嗯。 其实雪狼湖之前佢有一个叫做1999啊，走过1999嗰隻碟啊。 嗯。 咁就做咗一个叫做推呢隻碟嘅音乐会，就喺台湾几个站做嘅。咁嗰次又系我做嘅。嗰次应该算系叫做 officially 呢我正式做音乐总监同佢合作囉。 同阿学友合作。 係啦。 咁之后就雪龙湖咯。雪龙湖开始就即系大家有个默契啦。开始雪龙湖之后，其实光年开始唔系我做噶，你知唔知啊？ 嗯， 光年 唔系你做噶。 开始 哦，开始嘅时候哦， 咁样嘅，我觉得都唔需要避忌噶啦。佢开头咧就揾咗一个新人，我咪费事讲名啊。咁呢个新人咧就好大大胆胆啊 ！OK， 我做你音乐总监啦。咁但系因为始终佢真系缺乏经验，咁就喺佢第一个站嘅 kick off 喺2007年，佢第一站就喺拉斯维加斯，喺拉斯维加斯嗰六场，唔知四场定六场，就出咗个好大镬嘅嘢。就点样大镬呢？就系、是、有一首歌，佢哋将阿学友把声放咗出嚟，但学友系揸住支咪，跟住点解我唔唱都有声嘅呢？ 吓、啊，但系点解会咁样嘅？ 因为冇经验咯。 哦， 个 focal 出咗嚟， 因为嗱嗰阵时已经有电脑噶啦，已经用电脑咧就系、是、里边有电脑程序，又有啲好多。玩音樂嘅嘢都喺電腦出，有啲聲我哋做唔到嘅，我手做唔到嘅，好多人喺電腦出翻嚟。 係係， 亦都有嗰陣時練歌就係會將啊學友嘅聲咧就錄埋落電腦度。萬一我如果學友唔得閒落嚟練歌，都可以播住佢把聲嚟對 band 去練啊嘛。 係係係， 即係佢把聲都 白 嘅。 係係。 咁但係唔知點解係負責嗰個電腦程序嗰個人，咁都係個音樂總監去噶嘛，佢就直 play 咗出嚟成隻歌。学嘢好猛啊！因为费事人哋觉得系装假， 系系啱啊啱啊啱啊，系啊，即系以为系你都唔系 live 嘅咁样，会俾人误会，因为你中间可能做好多嘢，观众唔知噶嘛。 嗯，跟住好多错漏百出，但系直至到开始第三、第四场先至开始叫顺翻。咁后来翻嚟香港之后咧，就话唔得，换人啦。 嗯， 打俾 Andrew， 咁就你就 我接手啦， 接手去做啦。咁啊，亦都开始一个，我谂你都数唔到做咗几多场啦。 107。上下啦，即系 学友光年仲喺，我记得西九嗰阵仲有个好似之后西九， 最后收尾系西。 我记得咧，学友光年，我有个 friend 咧就睇咗七场，我陪佢睇咗五场， 系 由 喺西九嗰度好似做咗六场。 系啦，红馆嗰堆我哋已经睇咗堆啦，但系后嚟佢西九又再开嘛， 系啊系系， 跟住西九又再，好似我又再睇多两场，好鬼冻啊！我呢个印象好深，真 系 好鬼冻嗰次。 我咪濑嘢咯，我病咗，我做完咗之后咳到呕肺， 系啊，真系好冻啊，系啊，嗰个期间冇错，非常难买。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巨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 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每过一天每一天。 我听晚就继续会讲啊杜 Sir 同阿學友哥嘅合作嘅，仲未講完㗎。係啊，我真係講啊，頭先梁麗勤問翻我嘟咧。 係啊係啊，因為我自己都唔記得啊。 我形容嗰個手勢得唔得啊？ 非常之好啊，四個字嘅。 我有個頭，我有個頭撞牆 嘅。係啊，我哋俾啲聽眾估嗱，四個字嘅第一個字。 有個頭 就唔講得嘅。 簡單，是但名動作。 冚落去马大拉斯嘅心口， 跟住我突然之间我就笃下自己嘅心口，啊，即刻明咗啦。 心口跟住附近嗰啲位置有一个器官咁，系属于你嘅。 系啦，我知，唔通我 系啦。咁大家知道咗答案都可以写出嚟。 唔使写出嚟，唔使写。我一间大家洗我哋版啦。 好多、 啊，你知道大家几中意讲呢啲嘢噶啦。 系啦， 好啦，咁啊，我哋咧。一如琴日一樣咧，我哋咧繼續咧將一啲咧即係杜 Sir 啊、杜志慈先生入揾編曲啊又好啦，作曲嘅歌咧，我攞出嚟表揚一下先。 係。 咁頭先有一首就係佢寫又係佢編嘅，叫做《雨中街頭劇》啊。哇！呢首我其實即係一定要播成首啊！呢首真係不得了啊！ 咦，好熟啊！ 呢首好啊，啲歌詞先不得了啊！好少播，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咧係出嗰陣係唔俾播呢首歌㗎。 哦。事後。 没错、 哦、 哇！呢首我都系其中一首， 呢、這个我系好中意，我觉得呢首歌好好播。 我估到你好中意呢首歌， 好中意真系真。 飘浮，如夜那般伴随潮浪之中。世界的转动，继续流。 细个唔识听嘅，而家明晒。 系啊，头先我哋不停喺度抡啲歌词，哇正啊！ 一哥学到嘢啦， 睇紧啦，睇紧啲歌词。 一哥点会学唔到嘢啊？一哥都两件啦。 系好 ，Prudence 加加埋杜志慈，加埋林振强嘅时候啊！你会唔会平时会咁样讲？冇啦冇啦冇啦！ 系咪欣赏完啲歌词点啊？有咩 feel 啊？ 都有啲 feel 嘅。 从前抬望冷笑，心忧静，低首看我影，偷偷却叹了一声。总不安静，不必记挂，几多失意也安听命，来吧是你影啊，是你影啊，若你未忘情，爱却是无形，爱却是无情， 对于呢啲欧洲风情嘢特别有一手 喎，系啊，嗰啲叫 groove 嗰啲咧，佢真系鬼劲，好听啊！李国祥《蓝色沙啦啦》，转头翻嚟继续有杜志慈老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份通过悼念同埋感激刺警疑凶议案，正系服刑嘅时任港大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张敬生申请人身保护令遭驳回，不获准提早释放。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惩教署向高等法院呈递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说张敬生获减刑不利国家安全，而惩教署署长考虑国安委决定之后，不信纳张敬生减刑不会不利国家安全。身兼国安委主席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危害国家安全是严重罪行，当局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后日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卫生署署长林文健等到西湾河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 卢颂茂话：预计新一季冬季流感同新冠疫情都会继续影响市民健康，呼吁市民尽早接种疫苗。又强调，过去一个流感季节，32个小童属于流感重症，其中6人死亡，反映流感嘅影响系绝对唔能够轻视。被问到有关而家对思觉失调病情恶化嘅病人同精神科病人暴力行为嘅处理问题，卢颂茂话：医管局嘅团队联同社会上很多组织正是为精神科病人提供综合支援，希望不要标签化精神科病人，社会有共融态度，尽量协助病人康复。中国科研考察船蛟龙号第一次访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欢迎仪式致辞时说，蛟龙号访港体现中央对香港海洋科研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希望启发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深海研究。国家大洋事务管理局局长说，蛟龙号早前在西太平洋的科研考察航次吸引了世界5大洲的科学家共同参与，亦都第一次有外籍科学家第一次搭载，实践中国和各国在深海领域共谋发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2,179点，升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723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44.03，瑞士法郎0.848，加元1.349，人民币7.03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633.91美元，卖出2,634.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我是郑裕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有限通往无限， 现在开拓未来， 未来无限。 中大肠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主任陈家良教授： 改变我们肠道的细菌可以改变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这个是未来那10至20年世界大趋势来的。 逢星期六上午9: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让我们看远一点，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好，录音节目手下留情啊！ 哇，好小气，方丈好小气啊！系啊， 好耐冇少过啦， 信唔信？ 信唔信我？私單啊嗱， 係咪誒咪個聽眾就話啊，即係估你唔到啊咁樣，佢講咗㗎，我哋冇嬲佢啦。 我冇嬲啊， 係啊，冇嬲，你聽個語氣， 我把石屎嬲咩？ 你听个语气已经知道我哋好和谐 啦， 系 咪？继续播 好耐，好耐冇叫佢方丈啦呢个。 好，继续。哎呀，道志前金曲巡礼啊！ 好多人都讲啊，嗰四个字真系得意啊！ 诶，点解唔讲咋？ 啊，系咯，有听众问点解唔讲得，我都想知噶。 我想知啊，你写封信。诶，都系冇啦，算啦， 算啦，冇嘢啦，系，算啦，呢啲系生硬冇啦，系啦，系啦，好，我哋继续听歌。 呢个系咪到你啊？ 哦，系啊，小弟拣咗， 唔好怪佢啊。 我最近咧，我最近睇到嗰条片，听翻咧，我有啲 miss 呢首歌。 系咯，所以要播下啦。原来又系杜志前编曲， 系听到你唔到。 不相信爱我能永久，只想到我也曾弃旧，曾经就算痛苦仍捉紧你手，怎相信最后你竟随他愉快远走，如放任仍放任我也知丑，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疲累了让我有家，怎计算也无对手，毕竟你我确曾邂逅，如果没有记忆也不必颤抖，怎相信最后你竟随他愉快远走，如放任仍放任难过更伤透，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如何会别再想他，别怪他，别怪他，别再伤心对吧，从遇见的一刹是捉紧了吗，别怪他，别怪他，别再敷衍对话，疲累了让我有 真系一歌年代嘅歌嚟嘅， 哦，系啊系啊，好似系呢个电视剧《酒店风云》嘅插曲嚟噶嘛， 付了代价， 呢下先紧要啊！ 别怪他， 好唱歌嘅系 吴卓羲先生， 好歌名叫做啊， 别怪他。除了他之外，仲有花师奶都成日唱《别怪他》。 系啊， 好啊，别怪他系近年嘅嘢啦。咁其实咧，头先讲啊，哇，即系阿杜 Sir， 即系。參與嘅作品真係橫跨咗唔知幾多個年代。 係，尋日已經發現係啦。 係啊，呢啲又係佢嘅。係、哦，即係攞翻啲經典歌出嚟播下。係，呢首歌係佢編嘅。即係別怪他係呢個年代嘅 K 歌啦。呢、一首咧就嗰個年代嘅 K 歌啦。 何時無聊地嘆氣，可會説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法子， darling I want you， 你竟不知 情意会狠狠将我消逝，像个小影迷，现你的千纸，默默向风呆企，去等心中弃子。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I'm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何时无聊地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力至更不知所以，失的心全都因你起。但我的心情你应该知，遇着了心头爱，却不知怎去开始。梦似的恋情叫我心痴，令我不能退，爱火不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经典嘅作品啊，亦都系早期咧，杜 Sir 参与嘅编曲嘅歌曲啊，我都有哥哥加埋 Miss Chan Chan 嘅《谁令你心痴》。好，到你啦。 头先咧，你咪播咗一首咧，就系杜 Sir 作曲填词编曲嘅《雨中街头剧》嘅，跟住我都揾到一首咧，杜 Sir 作曲填词编曲嘅作品。 阿杜 Sir 都听紧咧， 嬲咗， 几时有填过词啊？信唔信我？啊嗱。怪他， 系嚟啊！呢首歌咧，其实我系好耐、好耐、好耐都冇听过，因为咧，我哋永远咧会 focus on 呢位歌手嘅另外一首歌。 哦 ，focus on 秋意中等我。 同埋 烟花雪， 烟花雪系啦。 呢首咪佢第一出到第一首歌？ 我唔肯定啊，真系要 check 下先。 啊，准我离开吧，第一首。 但其实呢首歌系好好听嘅，我好多年冇听过， 好耐冇播过添啊。 系啊，所以要听一听，满足一下。 是你，是我，是错都可以。梦里说最真的台词，忘记逝去心事。 若你我所需一次，让理智记忆都延迟，捕捉一刹思议，无论可否得到明天，谁还要算千万年，爱只会存在这 连一哥都话正啊， 系啊， 正啊呢首歌真系。 吴远芳嘅《醉生如梦》啊，第二张专辑嘅应该系第一首 cut 嘅歌啦，如果冇记错。 都差唔多全只碟都系阿杜志慈先生做监制 的。没错，没错。 哎呀， 哇哇，哎、你揿啲咩出嚟啊？哎，破坏晒个 mood 啊！ 哎呀，唔好意思啊，志真系，哎呀， 真系好唔掂， 真系唔掂啊，真系，唉、哎，真系要。个肺啊，真系都系 Andrew 编嘅歌曲嚟噶。 闹市中如同森林，街头人潮如涌去浪，总欠这开心。写照一日人生。像吊灯，无言一个人，依然独个地去等爱人，他会无声走近，跟我欢度黄昏。慢慢地你渐行近，让热力暖在我心，拨弄乱发激迷人，令时